这夫妈，你看看、还会过日子， 经济适用男、 哎，真好呀，这典型的哈、可是不知道这英文咋说， 就是那个 economy man。 其实这个词呢，大家容易跟另外一个词搞不清楚，容易混淆、就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形式 哦， 而且读音呢，你看它重音还在后面哈、叫做 economic。economic 哎，这个词儿的意思呢，它就是经济的了 哦、 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就是说它跟节俭没什么关系，它就是只对应经济，对吗？ 它就是经济的。 那如果我说经济政策咋说呀？ 那就是 economic issues 啊，或者是 economic policy， 对不对？ 对对 policy、 那金老师啊，那经济史怎么说呀？ economic history。 您知道吗，如果要是想研究经济的话，历史必须得特别的好，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历史学家， 史学家 、对、 所以呀、正经史不分家， 还真是啊、 这方面驸马有研究 啊。我数学可差了。 正经史政治、经济 历史、 历史， 明白了 是吧、 那朋友们您看哈，这个单词刚才金子老师给您说，它的重音在后是 economic， 后面的是 ic 结尾，请大家做个笔记，再补个词，把后面的 ic 再补上两个字母 al。 economical。 那刚才我们给您强的 economic，它表示的是经济的，那您记住 economical 就是节省的， 节省的。 好多同学啊就晕菜，说哎呀妈呀，这可怎么记啊？其实特简单，您听 economic 是不是后面是科呀？ 哎， 就上课嘛，上课学的那就是经济的，对不对、那您说那 economical 呢，就像我这样的特别抠门economical 节省抠门的，可以了， 没毛病， 没毛病， 就这么记也没毛病。economical， 对 ，economical，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节约的、节俭的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哎，就是用 economical 这个词。 对， 买 尺寸大的更实惠啊、节约利用空间。 对， 简练的， 简练 细算的。 嗯， 我必须送个例句给富妈，说呀，他生活各方面都精打细算呢。 啊。 He was economical in all areas of his life. 嚯，在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都非常的精打细算。 对，就跟那个 frugal 啊、那个单词是一样的 啊、 就是节约的， 节约的。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necessary. 绝不多花不需要的一分钱。 哎，对对对，没错， 对吧、？He was economical in all areas of his life. 这里的是 C-A-L economical、 economical、 刚才富妈讲了、economic 是专指经济的、而后面加上 C-A-L economical 是表示节约节俭的、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两个派生意思还一点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 但 当然说回我们这经济学和经济这单词儿哈、它既有经济又有节约的意思了， 哎，对，没错、 但是它派生出来这俩词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 是， 好，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前缀 ECL， 没错， ECL 表示经济和生态嘛， ECO， 对，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二个要点，那就是EM 和 EN， 对，那朋友们您注意咯，这个 EM 或 EN 啊，这前缀呢它有两种含义， 有两种含义，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啊，第一种表示什么呢，表示在什么之中， 那您想想，既然在什么之中，当然您就给包围住了，所以它还有包围进入这样的意思， 包围和进入，进入了什么包围圈， 哎，对，没错，鸿门宴， 进入包围圈的那感觉。EM 说到这话的时候，富妈擦了擦额头，傅老师擦了擦额头， 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进入了什么坑自己都不知道了哈， 对，不知道， 莫名的， 求解释， 求解释，下面解释就来了呀。EM 怎么个进入，怎么个包围？我们来看看它后面加的这些词根啊，是不是都有那包围圈的意思？ 哎呀，您说太对了，说直白点就是被套牢呗，是吧？ 上来第一个词儿就是被套牢。什么叫做被套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词 ，embarrass。好，同学们说，老师这个词我知道。它不是。是什么